就耳听呢一首新歌咧，完全认唔到蔡依林把声啦，非常之独特嘅唱腔啊！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Rehab 蔡依林 Star Align。 From the hardest part to the best you Make the stars align Words cannot describe Don't need no more goodbyes You leave me hypnotized Make the stars align I need you here tonight Don't need no more goodbyes You leave me hypnotized One last time like that 呢位音乐人已经有好多首嘅流行作品啦，就系、是、打上咧就系各国乐迷嘅心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好啱听啊，搵嚟亚洲区嘅蔡依林 Rehab Star Alig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4月6号嘅苏通音乐啦，我啱唔出星期几嘅今日，因为 唔好扮惨啦，星期二啫嘛， 我星期二 系啊， 我头先真系捞唔到究竟系星期二定系三， 做咩啫？放假放到懵咗咩？你都冇假放， 唔系咯？你觉得我哋有假放咩？ 就系因为冇假放，所以啲时间好似好模糊 晒 概念， 系啊，唔记得咗咁样样，系啊，听下苏通音乐啦，有啊，槟城同埋我波城嘅 ，Yeah，Hello， 咁啊。今日一开始同大家要讲嘅呢一件事呢， 係 喺头先开咪前几分钟发生嘅。 唔係呀嘛，咁新鲜滚热辣。 新鲜滚热辣。 我都未落嚟喎，唔知喎。 係呀。所以本身想讲嘅嘢 hold 住先，呢一样又会好紧要，值得同大家分享。 係。 话说头先四点五十零分左右啦。 你有冇记到咁细致啊？ 真系啱啱发生， 好假！你加太多 details 搞到要假咁啊！ 要强调。 O K， 四点五十几分， 五十零分左右。咁我就碌紧电话咧，突然之间收到一个WhatsApp， 系 我唔系我唔识嘅。 O K， 我都成日收到呢啲啊， 系啊，近排都好多啊，又话咩？如果你想买股票啊，大上嗰啲啊，唔知点解咁都冇理啦。但系呢句咧，佢全英文嘅内容咧，佢内容类似系话唔好意思，我啱啱咧有一个六个位嘅嘅验证码咧，send 咗去你个电话嗰度。 哦， 即系因为我揿错掣定点啦，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意复翻我嗰六个位系乜嘢？ 哦， 然后就话 it's urgent 咁样。 O K， 咁嗰啲英文咧都似系正常对话，又未去到 spam 嘅嗰种感觉啦。 你点样判断啊？ 因为你睇嗰啲用字啊，嗰啲大概你会 如果 spam 系点样嘅，通常都会即系会再 urgent 啲系嘛，冇咁 casual 嘅， 可能系啊，或者 即系会加好多感叹号咯， 可能会 dear sir or madam 系啦。 咁咧，其实呢一段文字本身我都有怀疑嘅，但令到我放低戒心系因为我唔识佢，佢 send 个 message 过嚟咧系会显示佢个电话号码 ，OK， 而佢嘅电话号码同我个电话号码咧。是差两个位嘅啫 ，OK， 系即系尾嗰两， 即系尾嗰两个位重要 系啦。咁然后我就喺度谂， 我嗰两个位同佢嗰两个位喺我输入电话嘅时候有冇机会揿错呢？咦，喺隔篱附近嗰啲好似有机会喎，咁我就即刻 check 下我有冇收到一个验证嘅密码。 嗯， 又真係有。 係。 如果时间係真係前后嘅啫，咁样。咁再加上佢加上 it's urgent， 咁呢一个令到我 好有说服力啦。 係啦，同埋我好想帮人嘅嗰种状态就係、是。係啦，如果我唔 send 俾佢点算呢，咁。 唉，好傻猪啊，波成你。 好傻猪啊。 我有先讲你点解咁傻猪，但係你讲埋落去先。 咁然之后啊。我就喺嗰个复 message 嗰个栏嗰度，真系咧打咗个六个位嘅数字落去，然后我准备揿一个 send 出去噶啦，然后喺我揿之前嗰一秒咧，我勒住咗自己， 个脑海出现咗把声音啦， 系啦，第一个就系我嘅理性嚟到啦，如果我 send 咗一个验证码过对面嘅话。因为佢系用紧我个电话号码噶嘛， 系啊， 咁佢 confirm 咗，佢咪攞咗我个电话嘅嗰啲资料过去咯。 Yes， 其实唔系 confirm 咁佢嘅电话 number 噶嘛。 系系系系， 理性一到个逻辑我就通咗啦。 啊，你都未猪得晒， 未猪得晒，系啦。但系因为佢个 it's urgent， 令到件事有时间所限咧，所有嘢就催谷咗，会令到个理智失却咗佢啊。 OK OK OK， 系啦。同埋我觉得真系最大嘅即系嗰个 number 差好少啊。 系 系啦，我觉得呢个骗徒非常之聪明啊，用呢啲咁嘅方法。 呢个好耐噶咯，即系以前由 Facebook 开始传落嚟，到而家可能你近期 WhatsApp 我都比较听系新啲嘅，但系以前 Facebook 已经系咁样玩法，而我身边系不下于五个朋友系中过呢样嘢嘅。 因为 Facebook 嗰啲我真系完全唔理嘅，咁嗰啲我就 OK。同埋我已经有特登揿入去佢张相，我睇，咦？佢系一个正常，即系唔系嗰啲黑客 account 或者唔系嗰啲咁啦，即系正常用家咁。 即系你讲 WhatsApp 嗰度 ，WhatsApp 嗰个 好明显系一个靓女啦， 唔系啊，仔啲嚟噶， 侧 面嘅 系咩？ 系啊，咁然后除咗头先嗰个逻辑上解通咗之外咧，有一个真系不得不说，唔系话喺度做，所以先咁讲。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电台一个宣传嘅通识声带咧，讲e-work 嘅。 OK， 就是讲嗰啲即系资讯科技网络安全嗰啲，我成日都会录嗰个 VO 噶嘛。 OK， 而当中我好记得咧，佢哋成日啊都会提议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收到不明来历嘅一啲信息嘅时候，各样嘢咧，咁你可以有一个方法就系、是、打电话去对方个号码嗰度或者点，或者揾你嘅亲友等等啦，确认一下系咪真有件咁嘅事发生啦。 系。 咁我一路录呢一个 VO 嘅时候，向来投射嘅就系嗰啲话啊，你屋企人出咗事啊，要钱汇过嚟啊，咁呢啲你咪打电话俾嗰、那个 好旧啊， 呢啲好旧啊，呢、這个桥段，因为佢嗰个通识冇例子啊嘛。 你啲新啲嗰啲系咩啊？我系马云啦、啊，我而家唔知个人俾人点样点样，跟住然后你可唔可以过800蚊去我户口嗰啲啊？ 或者英国嗰啲皇室啊嘛，话自己冇钱啊嘛， 系啊系啊，跟住话 Steve Jobs 其实我未死嘅、我喺度研究紧新嘅。电话咁样嗰啲， 系啊，我需要钱啊，系啊，又唔可以俾外界知道啊，嗰啲 啊， 咁所以嗰一刻我就醒起翻呢个通识啊，突然之间 boom 醒咗一下，于是乎我就直接打嗰个电话号码俾对方， 系， 然后一打俾佢，真系一个男士听嚟嘅、 哦，正常通嘅， 正常通嘅， 嗰个声都系正常电话响嘅， 一打俾佢就喂。 好驚喎呢啲聲位，跟住咧， 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你好唔好意思啊，我啱啱收到你個 WhatsApp 啊，想問係咩事咧咁樣，咁對方就同我講話，哦你唔使理噶啦，我個 WhatsApp 俾人 hack 咗啊咁樣， 哦， 係啊，一念之間， 一念係， 真係一念之間，呢、這個真係唔係一啲好新奇啊或者點樣嘅事，但係因為啱啱開麥前發生，我覺得。好有呢一个责任咧，提醒下大家，因为对于我嚟讲，譬如喺呢一种嘅黑客嘅方法，可能冇遇过啦，阿爸阿妈亦都冇提过，连阿爸阿妈成日 send 嗰啲 content farm 嗰类嗰啲提醒嘅 message， 上背图 都冇讲呢单嘢，咁我唔知道有几新啦、 啊。认同正分享啊， 系啦，话小心啊，近排系啦喺条街度有啲唔知咩骗徒咁，佢哋好中意 share 呢啲，呢单嘢佢哋冇 share 过，咁我又冇睇到啦。 好新， 咁我唔知道有几新，但系我觉得啱啱新鲜滚热辣发生嘅时候，同埋我啊。作为一个咁聪明嘅人、都差啲跌落呢个陷阱嘅时候， 我有啲质疑啦。你头先讲嘅说话， 我觉得好值得喺度提醒大家 要提醒大家嘅。但我问我不如咁啊，用翻一个理性嘅角度，即系我哋而家跳翻出去嗰个当下好混乱嗰下咧，我哋理性咁谂。我问翻你一啲问题，你就会觉得呢件事系好蠢嘅。即系而我觉得咁多位听众听呢啲提我啱啱波性嘅提示之余，下次咧你收到呢啲 message， 要用翻呢啲问题去提自己。第一，如果你打过去，然后嗰个人同你讲啊系啊。个 message 系我 send 俾你嘅，你可唔可以俾个六位数字我？咁你俾唔俾？ 都未必。 点解？ 即系我就会问点解啦，即系点解 send 俾你啦？其实啲铺有怀疑啦嘛，因为已经同埋我已经有个 logic 上面觉得我俾咗你，你咪攞晒我嘅 contact list。 系。 咁我就会抱持怀疑嘅心态，都会问哦，点解咧？咁睇佢点样拆呢件事。系。 咁如果佢真系讲到啊，我好急啊，因为我银行唔知要点样过数啊，哎呀，就嚟五点钟过唔到数咧，我就死噶啦咁样。 哦，咁啊，咁介唔介意俾銀行嗰邊嗰個 contact， 即點解要用到我呢個 number 咯？而家突然之間好似好理性喎， 係嘛？同埋咧，我想講一個最重點，其實問呢啲咧都唔重要，呢個係純粹俾一個時間你去冷靜啦，同埋處理一下發生咩事啊。最重點一樣嘢就係記住呢個世界，而家所有咧咩輸入呢啲六位數字嗰啲曲咧，真係需要呢六位數字嘅曲嘅時候咧。你叫佢 resend 俾你咪得咯，你 send 翻佢啱嘅 number 咪解决咯。你使乜透过人哋个 number 去帮你解决呢个问题啊？ Oh、 即 系 你个电话平时唔知道要驳个 email 啊，个 Facebook 啊，咩咩咩，全部都系噶。你唔小心打错咗嘅话，你咪叫佢再 send 嗰个 request 俾你 send 多次咯，系嘛？信用卡嗰啲都系咁啫。唔使噶，冇人会需要借助人哋嘅电话去做呢啲嘢噶。 Oh yeah, you are right。 系咪理性咗啊？即刻， 好理性啊！突然之间，又更加反观我头先嗰个真系好傻猪啊！ 所以我就系话，系啊，如果嗰个人真系信誓旦旦咁同你讲，我好急需要呢六个号码，大家记得要好 firm 咁同佢讲，你叫佢再 send 一次个曲俾你啦，我个曲唔见咗啦，我唔知道我 delete 咗啦，我冇咗啦咁样，系啊，冇人需要其他人电话去做呢啲嘢噶，好危险。如果嗰个人要靠你去做呢样嘢，咁好危险，佢个 account 会俾你掌控住都可能。 我决定死都闹翻扎沙，我都要讲就系、是，原来有阵时啊。在你唔知做緊嘢，突然間收到呢啲 message， 你嗰個情緒唔係一個好理性嘅狀態之下，係會好容易判斷錯誤。 唔係，你都 OK 嘅，你嗰下你都有嗰一念之差， 但 你都即刻食翻粒醒仔丸嚇，俾自己去了解一下。 係噶，所以啊，呢個醒仔丸好緊要。有陣時唔好覺得啲嘢冇乜所謂，你有時真係要企好一步，睇清楚事情嘅對與錯，是與非。咁样咧，先至可以做到明智嘅选择啊！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福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望远，忙着按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好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像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 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去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生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第一次咁样听，调翻转只歌嚟讲，你创作可以傻更更嗰种 organic 嘅嗰种灵感，但做人特别系一啲网络安全嗰啲嘢咧，不能傻更更。 证明波成你系一个创作人嚟 噶，呢佢咧就系、是、我唔敢话佢咪傻更更，但系佢一个创作人。唱作歌手林家谦《神奇的胡桃魔药》 系咁啊！头先阿波成讲到啦，即系当呢一个 WhatsApp 好多时候会有啲黑客用一啲唔同嘅手法去入侵咧，咁最常见就系会即系都讲下，其实如果真系中咗招啦，咁会发生咩事，同埋应该点解决咧？咁样，因为讲紧，我记得我之前都有啲长辈中过嘅，点解我会知道就系因为无啦啦咧。佢WhatsApp 我，佢叫我帮佢买点数卡，基本上点数卡，我觉得用咗十年都仲用紧咧，真系几冇诚意嘅。咁啊，即系当然你一见到点数卡，你都知出事啦，系咪先？即系第一。好少长辈会买点数卡呢样嘢噶嘛，咁啊第二就系、是、即系你都会问阿姑姐姨妈咁样，喂你要点数卡你咩？你买俾个仔啊咁样咁啊，咁啊当然唔系嘅，佢就知道自己中咗招，咁但系佢唔知道哦，我中咗招之后要点样解决咧、即系点样令。 系 嗰、那个WhatsApp 嘅控制权去翻自己度咧，咁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系你首先你将整个 WhatsApp 喺个手机度 delete 咗先 ，remove 咗佢先，然后你再重新装翻个嗰、那个 WhatsApp， 然后再重新做翻嗰个注册验证嘅过程咧，基本上你系应该可以攞得翻嗰个控制权嘅。 哦，系 系啦，但系问题就系嚟啦，就系、是、因为你俾人 hack 嗰个过程。当中咧，佢有机会会已经顺手装咗一啲嘅木马程式喺你个电话入边。咁尤其如果你电话可能已经拎 up 咗好多啲银行啊、信用卡嘅资料啊嗰啲咧，其实呢样就要更加小心啦。即系最好，即系好多嘅一啲专家会建议就系你不如成部手机最好都系清一清佢。我知道好惨痛噶，吓、但系都冇办法，因为呢个真系同你嗰个财政啊各方面嘅一啲安全系有关系啦。咁所以最好你嗰个手机就清一清，然后先再装翻嗰个 WhatsApp 会好啲咯。 哦， 你好彩冇揿啫，如果唔系咧，我谂我听日都冇办法用 WhatsApp 揾你嘅，我就直接打俾你。 最惨你真系好多工作嘢喺里边啊嘛。 系啊， 但你啱啱讲点数呢个咧， 吓你有中过啊？ 几年前咧，有一个系用我朋友电话嘅号码咧 send 咗一个 message， 啱啱就第一搵翻。佢话你今日得唔得闲帮我买日本嗰张嗰张卡啦 ，iTunes 嗰张卡啦。系突然之间问我啊，压咗四点几，开咪前问我。 咁但朋友问又好容易会中，我觉得 好容易 个说服力大。 系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提高警觉，因为当时我谂都几年前咧，即系啲点数卡呢啲一定系噶啦。跟住我就开始即系起咗杠啦，个防卫意识比今啱啱头先半个钟前好好多啦。就问买啊，哦喺边度买啊，要几多啊？ 我点样俾你啊？系啦，即系问晒睇可唔可以正常对答先，即 系 你 check 下佢系咪嗰啲 bot 啊，即系嗰啲机械嘅程式先啊。 明， 跟住之后就好啦，咁啊 OK check 到佢好似系真系真人嚟噶咯，咁跟住就问佢你点样证明你系你啊？你点样证明你系我识嗰个 ？OK 喎 ，OK 喎，但系如果嗰个真系你朋友啊，好惨，会唔会用啲直接？亦直接啲嘅方法好啲啊，即係去測試下嗰個人係咪真係你朋友就。喂，我哋今個禮拜六，喂講正經嘢先，禮拜六我哋約食飯喎，邊度等啊？幾多點啊？咁睇下佢點答啊嘛。如果你冇食飯冇約嘅，跟住佢又話哦係啊，旺角等啦咁。咁一睇就知就係假㗎啦咁樣咯。 我就冇嗰陣時冇用呢、這個，我就係問話即係你點證明你係你啦。跟住我收到一句 message 就係、是、全部都係粗口啦。跟住第二句就係、是、飲醉酒。俾朋友影讲普通话撞到好痛， 咩嚟噶？你啲暗语 就系我哋嗰啲共同回忆。而原来我呢个 friend 佢真系要我帮佢买点数卡，因为嗰阵时佢喺澳洲 working holiday， 而佢系玩啲手机 game， 需要用。 所以原来佢系真系要我帮佢买点数卡。 喂，這个好好笑啊！喂，這个真系要同朋友之间 set 一啲暗语先得。如果你系成日买点数卡， 但系佢讲晒嗰啲 keywords 又真系系我哋先知嘅，喺屋企嗰时夜晚即系玩咧发生嘅咁样。跟住我就话：哦，原来你真系你。好啦，我听日帮你买啦。咁样， 哎，這个真系冇得顶，我未试过有啲咁嘅 case。 友情嘅认证码系好紧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失踪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并无源头不明个案，累计确诊11531宗。新增个案当中，四宗是输入病例，患者分别由印度和巴基斯坦抵港。另外三宗本地感染是关联个案。患者全部住在油塘村华塘楼，涉及一个12日大的男婴、一个7岁女童和一个31岁女子，三人是昨日确诊，全部都是32岁任职售货员男子的家人。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来自菲律宾的新冠变种病毒输入个案占整体变种病毒40%，当中很多是来港工作的外佣，如果禁止菲律宾航班来港，本地家庭聘请外佣会遇到很大困难。他建议政府要求中介公司安排外佣在当地接种疫苗之后才来香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说，当局要果断考虑禁止来自菲律宾等地的航班抵港。他又建議可以考慮增加高危地區人士抵港之後在檢疫期內的檢測次數。台鐵列車太魯閣號出軌事故，運輸安全委員會說，根據掌握的證物以及搜集到的各種影像進行比對，計算出工程車滑入路軌，距離太魯閣號撞上工程車的事發時間只有一分多鐘。列车司机在整件事的应变当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运安会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列车撞上滑落路轨的工程车之后，待推挤工程车头一起撞入隧道。车祸撞击当中，列车第八节车厢全毁。列车司机袁纯修的丧礼今日举行，交通部长林佳龙到灵堂致意。他向家属感谢袁纯修坚守岗位，守护乘客到最后一刻，会协助争取行政院最高抚恤和荣誉。日本大阪府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新增719宗确诊，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也是连续第八日超越东京都。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说，新增确诊个案正是迅速增加，医院病床需求急增，认为变种病毒株的影响浮现，估计重症病床的使用率很快达到70%，担心医疗系统崩溃，可能要发出医疗紧急事态宣言。东京都新增399宗确诊，较上星期二增加35宗。厚生劳动相田川宪久说，

听过有力争嘅《都市爬行》。呢首歌出嘅时候，大家都广泛讨论，即系 City Pop 嘅呢一个代表住某一个年代日本音乐嘅一个 term 啦。咁如果有一首歌讲紧我哋香港呢个都市嘅状况，佢又算唔算系 City Pop 呢？ 都市人多折腾，突然现音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抱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交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若地光烈已无味，找得到你总会忘记，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日积也是约你，孤单强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真爱仍旧，自在的人看透灰暗。 派台作品，微观地去睇呢一个都市啊，叫做喜欢上一个人。都市里面能够仲觉得优美呢，我觉得是有两种人的。一种是绝望到尽处的看破，而另一种就是无视所有的逃避。 静默逃避，想躲在梦里那天地，怎找到知己，怎不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便制造愁眉，那位怎批判脆弱是刻意的不理，谁会怕抑郁致死，仍是点火世纪，怕未到盛放一天便闷死，自创传奇未会抛弃是死，这副躯壳。 眼睛，欲望还滋养着天地，孤真有心机，淡淡描述每番缘起。尽管我不要注视，不要故事默化或再美，那位怎耻笑我离奇，不顾忌，不如留我去半生半世，仍是点火世纪，怕未到幸福一天定闷死，自创传奇未。 中意 Kenny Sun 呢首作品叫《百味》啊。 荒凉这世纪， 特别 chorus 啊，背景用到一啲好 funky 嘅音乐，衬托住呢个世界嘅荒谬。我谂另外一种呢个世代未必一定系叫荒谬，可能系叫做压力啦，就有好多既定嘅框架嘅。 理想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划平死追，但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当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零时乱碰挪开尺度，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换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唯望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划平死追，快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别理谁定下这秒钟，谁该到 始终失措，可否在月自凌空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在这个框框之下，你够不够胆不甘于平凡去做曳啲嗰一个呢？ 这念头似怪物，不知不觉转改感受，黑与白，非与是，指鹿讲马，歪理亦接受，为何最大对懵懂动作一致，走枯草大道，未困亦空，何来犯错，世间太黑板太落后，心不需要奖章，谁话脱离正常就会遭殃，怕地跌着风流，勿及你乖乖跟着主流，万样俗世要求，哪够几多自由，多高放下太高，沉闷似表中选美，同生于此世及管束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最大对懵懂独有姿态，走过那大道，未困亦空，何来犯错，世间太黑板太落后， 作曲作词有佢自己潘超同啊，编曲嘅有杨同，有潘超同嘅派台作品叫做《乖乖》。在早前播过有林奕匡嘅《时间的初衷》，一连两首歌讲紧，好似就系呢一个世界嘅框框之下所压迫喺我哋身上嘅嘢。听住听住，有冇觉得有一种就快俾人逼到癫嘅感觉呢？可能去到而家呢一个嘅世代啊，真系需要有一啲比较破格啲嘅人或者事出现。我谂呢一首歌同样都系将呢样嘢发挥到淋漓尽致啊！《物语》系列之后有佢哋呢一首《狂人日记》。 狂野就玩不休。 尽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是 年华岁看宇宙多虚构，一出生已剧透，巨色只送上帝手。 期待呢一首歌现场啊，将会唱成点啊？由佢嘅派台作品《狂人日记》。 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多云以及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另外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响港岛区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山翠园一段挤塞，车龙排队女童军训练中心；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多车；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沙下。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元朗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粉岭皇后山去粉岭、葵涌道马家烈桥底上呈祥道去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段毕，再见。

听到你讲一啲都唔 sweet 啊！ 首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有 Per Se 嘅 Hello， 你见到我有应承过你，你有一个咁嘅 conversation 喺一个 comment 嗰度嚟噶。 我唔系好 记得， 因为事缘话说嗰阵时，阿 Hers 佢咧就上嚟做完访问之后咧，咁佢又讲我哋写俾佢嗰句嘢，咁跟住佢话喺翻 Per Se 上一次 Per Se 开之内街兄弟嗰度留言， 好似系、哦， 跟住我就话其实我仲谂咗好多噶 Per Se You Love Me 啊 ，Per Se。唔知咩咁，我就记得呢一个咯。Per se you love me 啊，啊 Per se my name 咁样样嗰啲嘅，咁啊就一路待住咗。下一次如果做 Per se 做访问咧，就一定会写呢句嘢俾你哋嘅。 系， 咁所以咧有一个实物， 接下来要呢个证书颁赠仪式啊。 多谢。 系啊，可以打开网络，阿斌神帮我哋打开一开。 Okay, 我觉得呢个好好，因为咧。有啲人真係唔識讀個 say 字噶嘛，跟住而家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教育，就係 say 嗰、那個 嗰、那個音都係啱啊， 冇錯啦。 今次係全英文啊 ，Per se you love me， 同埋監製今次佢話有少少心思噶 ，Per se 嗰、那個寫嗰個字體咧，同 you love me 個字體係有少少唔同，佢話想突出翻 Per se 你哋組合嗰個名字，跟住所以見到個卷軸咧，嗰個筆跡係有少少不一樣，同埋顏色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樣。 見到 係啊， 佢 you love me 係個。嗰啲咩水墨啊，系咪？ 是黑色咁样嗰只噶嘛，系啦，咁啊将呢个就送俾你哋嘅呢个第二卷嘅礼物啦，咁样 ，thank you， 去纪念佢哋嘅一场经历咗好耐好耐嘅长跑，呢个爱情长跑， 翻你 MC 出嚟踢啦， 系啦，系啦，非常今日咧就非常感动啦，即系咁多位朋友嚟见证， 太感动啊， 系啦，系咪咁啊？跟住就要上乳猪啦， 系，但系真 多啦，快啲食乳猪。 但系从呢句嘢，我哋就系真系会想知道，譬如 Sandy 同埋 Steven 咧，即系你个相识啊，即系个相识经过啊，即系成为情侣再去一起做音乐咁样呢一样嘢，系啦， 你讲先啦。 我哋相识系因为夹一队以前已经唔喺度嘅乐队啦，咁、之后就系一齐嘅。 你咁快嘅跳咗路， 跟住就拍咗好耐 loop。 正常啊，男仔通常都系会 skip 咗好多过程，简约啲嘅，简约啲。 之后先夹 per se 嘅咁样，所以 per se 嘅诞生系已经我哋系 拍紧拖 咯，系啊，咁到而家今年系第十年咯， 系咯， 哇， 好啦，跟住我哋要邀请翻阿 Sandy 去补充翻中间嘅一啲细， 补充翻中间嗰九年几嘅嗰啲啦， 系啦系啦，同埋喺呢一个即系本身夹 band， 跟住然后再去到发展落去成为 per se 咁样嗰个过程又系点样样嘅咧？ 我因为其实我开头系好欣赏佢，即系话原来香港嗰啲咁嘅声噶，咁因为佢把声比较 奇怪 特别啦，我知之外，因为嗰时我成日都话佢好有嗰啲咩争议性啊，我话佢把声又具争议性，咁有啲人就好中意，有啲人就觉得啊唔要啊咁样嘅，咁之后但我中意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好特别啊，咁同佢作曲啊一齐夹 band 嘅时候就。即係已經覺得佢有嗰個才華咁樣咯，咁然之後慢慢我哋又住得比較近，跟住就近水樓台就一齊咗啦咁樣。 咁嗰時你話即係佢嗰把聲對各樣嘢好吸引等等嗰啲，嗰時係咩喺一個咩嘅場合等等，可能你就聽到 Steven 唱歌或者見到佢本人㗎。 係其實因為係我哋舊嗰隊 band 本身係 Steven 同埋另外有兩個男仔嘅，咁佢哋就想揾多個人加入。咁對 band 嘅另一個 member 就識我，咁我就入咗去。其實我識佢係喺嗰啲租 band 房嗰啲房入面嘅。咁、 oh. 一入去咧，佢就話：我哋跟住夾啦咁樣。跟住我就what a good introduction 咁啊！咁我就開始認識咗佢就哦，你都幾得意喎呢個人噶。 咁Steven 第一次譬如見到 Sandy 嘅時候，你覺得呢個女仔如何啊？你記唔記得？ 我覺得好似即係因為我嗰一下唔係想識女仔嘅，我嗰一下係想揾多個隊友夾 band 嘅，所以我就誒專注去即係彈琴都幾叻咁嗰方面嘅嘢多啲咯，係咁之後就傾落咗，咁過多一排佢就搬屋，咁啊搬得好近我嗰度，咁先因為真係好方便，所以先傾得多咗。 係，如果我唔搬去你附近，應該係 應該就 我哋唔會傾咩偈，除咗夾音樂之外， 應該都係音樂嘅 friend 咯。係，最終係啊。 咁由初頭即係純粹嗱專注音樂咁樣，有個新嘅成員，跟住去到慢慢住近咗，咁樣再傾多啲嘅，大概到幾耐都開始覺得，咦呢一、這個女仔都幾特別，即係自己都幾喜歡喎。 哇！從來都冇人問佢呢啲問題， 冇㗎， 都好想 係啊！我都唔識點答，即係 完全係嗰啲婚前咧，MC 同一對新人咧逼緊嘅時候咧， 會問嗰啲咯，或者係婚前咧要拍一啲片，即係逼對方講翻一啲對方唔知道嘅嘢咁樣嗰啲片咧，就係咁樣問㗎啦， 放落人哋個眼睛係 啦， 因為平時兩個人未必會真係講翻對對方係咁，突然間哦，其實我覺得你當年點啫？如果唔係有一個 outsider， 可能未必會 你唔問真係唔會諗㗎，即係都係咁樣過日子啫嘛。 冇错啊， 系啊，坦白讲，我真系唔记得嗰年系点，即系我哋嘅第一年，我系完全唔记得嘅。但系我觉得我哋嘅关系就好似每几年会有少少嘅变化啦，即系好似我哋转，好似无啦转咗呢个新嘅状态咁样咯。唔知咧，每次都唔觉得真系咁耐咯，因为会有一啲嘢变，可能性格上变，或者我哋嘅生活上变。而令到我哋覺得，好似都唔覺得哇，同呢個人好耐啊，或者即係好悶啊，好唔新鮮啊咁樣咯。 啱啱講到咧，即係都行咗十年嘅時間，即係如果講改變的話，你哋覺得改呢十年期間改變得最多係啲乜嘢咧？ 我覺得佢越嚟越温柔咯。之前係一個可能硬啲啊、火啲嘅人嚟嘅，咁可能一直。經過好像之前有一個大病咁樣，咁佢個人就成個人改變了又開始做運動啊，油咗咯個人。 同埋即係我個星座係嗰個唔知咩羊嗰個嘛，之後 等自己揾到三月尾，應該個個都知道我哋 山羊啊， 山羊定白羊？ 應該白羊，我都分 唔知 啊。我成日都攞呢兩個， 係啊，咁就即係好信嘅人，佢哋會覺得係應該，即係佢哋寫嘅 description 咧係似我以前。那個性格多啲嘅，但係因為我經完呢個病之後，或者即係同佢相處得多啦，咁就佢係比較一個柔啲嘅人啦。我本身係一個火啲嘅人，咁即係我就好似變咗另一個性格，定係另一個 feel 咁樣啦，就好似唔係好 match 而家嗰個咩樣嗰個 description。 但係會唔會都影響埋你哋玩音樂上嘅風格咧？即係呢一種嘅性格上嘅改變啊？ 我覺得都會嘅，因為以前我哋寫嘅歌好多首我都係即係盡曬力唱咁樣，可能唱五首就已經即係 攰啦， 沙曬咁樣係啊。咁但係而家就會有啲歌係即係唔會自己搶住曬去唱啦，同埋即係唔會次次都好似想挑戰難度咁樣咯。即係可能首歌好唔好聽，真係行翻先 係 咁樣。 但係嗰個以前嘅你講嗰個可能火爆啦，我用呢個形容詞。可能思文姐覺得或者 Sandy 眼中嘅嗰程度其實係可以去到邊一度嘅，因為啱啱講 唔會掟嘢嘅，唔使驚， 冇嗰啲嘅， 冇嘅，冇去到嗰啲嘅， 係 純粹係 冇耐性咯， 係咯，冇耐性咯， 係啊， 見到譬如話想食一間嘢，跟住好大條隊咁就一定唔食噶啦，咁樣 係 係啦， 哦，呢個好正常，呢個我都會，我都會 係咩係咩， 你有 個 咩樣咧？ 我都唔知咩樣，我總之就係我係唔會為食嘢而去排隊嘅人啦。係 啊 係 啊， 但我亦都想問一下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應該要代網民去問阿 Sandy 嘅，因為咧好多時候網民去談論喺 per se 嘅時候咧。唔多唔少就會諗起啊 Steven 把聲好似林烈時雨嘅 TK 咁樣， 係 你去講就最適合啦。你覺得似唔似先？ 我覺得一啲都唔似，即係我純粹係覺得咁，我哋都好欣賞呢個單位嘅，咁即係不瞞大家就係我哋其實都有聽佢嘅嘢啦。咁但係純粹係即係我覺得兩個人把聲比較高音，然後大家用嗰個音域係差唔多，又係比較氣咁樣。咁我諗啲人覺得佢似係，因為可能佢哋本身都係比較瘦溜溜地咁。咁我得改咗個髮型做咩？而家唔瘦啦。 咩叫溜溜地？ 唔緊要啦，你唔使知。 就係瘦啦， 比較薄咁。不過而家就做咗 gym 就好好多啦。而家同埋佢改咗髮型啦，我覺得唔似咯。 主要係髮型， 主要髮型。同埋你可以講下你個 YouTube， 即係我哋喺我哋自己個新歌裡面。 哦，係啊，因為我哋所有出的 MV 呢，之前都啲人都話 東京食種，咩 opening 啊咁樣。 哦， 成個我哋係嗰首， 即係就算我哋係慢歌抒情歌， 都諗起嘅， 都照寫嘅。 係 咁，我哋最新嗰首歌《無門》個 MV 咧出嘅嗰一刻咧，我就自己 comment， 我就咁寫東京食種算啦，即係唔使你哋。 大家唔使留，我幫你留埋。 係啦，咁慳翻大家時間。 有冇啲攰啊？呢一種感覺，即係要幫佢哋留埋呢種。 有啲無奈咯，即係真係有啲歌我會明白點解，哦，都係快歌，或者即係你可能會聯想到一啲日式嘅動畫歌啦。咁，但係即係有啲真係慢到情歌咁樣嘅 feel， 咁點 似咧？ 係但我覺得有啲位都會可能又唔好話 exactly 係似嗰隊樂隊啦。但我覺得有啲位有時會聽得出就係有啲玩法上嘅類似，就係可能個琴咁樣。你哋個琴咧係會好多時候都會玩得複雜啲嘅。咁可能大家可能聽一啲J Rock 上面佢哋嘅編曲都係會呼少少豐富啲噶嘛。反而而家即係歐美上面嘅一啲編曲都偏向簡化啲。咁所以大家就會好不其然嘅啊，好日本啊，件事好日本 band 啊，即系我觉得会可能系咁，你会唔会即系我咁样讲，你会唔会舒服少少咧？ 我认同啊， 我认同啊，系啊， 系啊， 好彩你哋认同啫。 我谂住由佢自己行噶啦，我睇你点样。 我几惊佢话我唔系，我觉得唔系咁样。 但头先听 Steven 讲，譬如你哋嘅关系系，譬如十年嚟讲有唔同嘅转变，譬如而家呢一刻嘅你哋，哪怕系即系私底下相处又好，或者音乐上面你哋会点样形容而家？我都相处咗十年咯。 我觉得 per se 系成为我哋即系个生活嘅一好大嘅部分啦，即其实系一个我成日想系做音乐系一个 lifestyle 多过话翻一份工或者即系要作下一首歌有 deadline， 即我哋想即好似一度有多啲唔同嘅经验或者有嘢发生嘅时候，我哋就攞啲题材去写歌，其实一个同听众分享嘅一个渠道咯。咁所以我觉得而家都做到嘅，咁冇话特别有咩变化。我记得就之前我哋开始拍拖嘅时候，又开始夹 per se 咧，系好多时会拍拖嘅时候唔想讲 per se， 因为个心态系好工作啊，或者好应该而家放松，应该而家系睇紧戏拍紧拖 whatever， 点解要无啦啦讲一句per se 嗰个？嗰啲嘢要點樣處理？ 我覺得好嬲，點解要無啦啦講？ 係啦係啦，但其實通常都佢嬲。 係咯，明明就好似 係我代入咗你咯。咁係啦，但係去到咁上下就發覺其實即係做音樂嗰啲靈感其實係真係你冇得怎話坐低，我依兩個鐘就寫曬啲歌去。即係有時你即係行下街，有啲嘢發生之後，你就諗到個 idea， 咁我咪即刻講咯。咁係咁噶嘛，應該係。咁所以就因為係好 lifestyle 嘅嘢，咁我哋就慢慢都慣咗，就而家就冇話特別話唔傾咯。即係如果即係拍緊拖嘅時候，傾幾句都 OK 嘅咁樣咯。 但係你哋生活咧共同經歷好多嘅事情啦，因為情侶嘅關係，咁會唔會因為而咁樣咧創作嘅時候，其實個 flow 會順好多，即係少啲分歧咧，會唔會因為咁而？ 咁就 depends on 可能我哋平時聽嘅歌，即係我哋早嗰幾年咧聽嘅歌其實都幾似嘅。跟住我覺得近呢幾年咧，我哋開始就有少少分歧啦，真係即係分岔路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就會睇翻對方 share 啲咩歌啊。咁我哋係用一個 share account 咁樣嘅。咁有時其實可以睇到對方有啲咩嘅 playlist 啊。咁譬如我聽佢個 playlist 到，呢個幾正喎。咁大家會互相分享一下。咁又會講下，我想做啲類似咁嘅嘢喎，即係會咁樣傾，所以我覺得幾好嘅。 好別見啊，驚啊！呢件事好浪漫啊，我覺得。 咁類型上，你有冇發現即係而家大家聽嘅嘢即係多咗，同埋容易 access 到嘛？即係又點樣唔同啊？你睇 今年終於有一隊係我覺得好正嘅樂隊，我介紹俾佢聽。 係 之後佢聽任何一首佢都唔中意。 叫咩名啊？嗰一隊叫做 嗰個叫 Lelle L E L L E。 Lelle 系 日本嘅系啊，咁系一个电子嘅 band， 半电子半 band 咁样啦。咁佢就我最中意嗰几首都介绍啦，佢都唔中意咁样。咁就 有冇唔开心啊？觉得 我觉得唔识嘢咁样。系系咁，但系佢都有介绍啲即系可能系唱功劲啲嘅人， 即系 soulful 少 少 soulful 啲嘅。咁我觉得哇，个编曲冇嘢听啊， 好闷啊。 系啦系，即系咁，我哋就开始会真系發覺，原來我哋聽嘅嘢都真係越嚟越闊，同埋越嚟越唔同啦。咁就 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哋可能之前做嘅嘢都係我哋好有興趣嘅某幾種風格嘅成品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就我哋可能每個人都會攞一啲對方唔熟悉嘅一啲 material 擺落我哋呢個度。咁其實我都幾期待越嚟越唔同嘅時候出嚟嗰個效果喺我哋自己啲作品裏面會有咩事發生。 相信呢首系 Percy 近期嘅作品当中有一啲半电子半 band 嘅一种曲风嚟嘅，有佢哋 featuring Serena 嘅呢一首《粉碎糖果屋》。

前咧系 Cap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嘅延续嚟嘅，讲嘅系世界再崩坏，喺我哋内心总有令我哋可以支撑落去嘅人或事，带领我哋迎来天光。作曲阿 Cap 林奕琪，填词王乐怡，编曲林奕琪 Agent Chan， 监制都系 Agent。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王贤《天光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ay you love me.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嘉宾有 Per Se 啦，咁啊有佢哋新嘅派台作品《雾门》嘅，我同阿宾臣咧都会预先估下我哋听完即系呢一首歌啊、MV 等等咧嘅感觉估，然后交俾你哋揭晓嘅。 好啊，你先啦。 因为咧今次呢一首歌咧《雾门》咧，我特别睇嗰个歌词个 impact 咧都几大嘅，即系有一种即系血淋淋嘅状态啦。即系讲紧就系，其实你好地地，你就唔好去即系打开嗰道门去见到嗰个现实嘅世界，有个咁嘅 message。但 at the same time 咧，我又觉得其实你哋呢一个讲童话故事嘅 project 又好似就系不断咁样开紧呢啲门，即系揭露翻一个童话故事嘅嗰种真实性啊。咁所以我想估计可能系呢一个谂法真系有出现过，特别你哋同阿王乐怡即系填词人今次去倾，今次拣边个童话故事嘅时候，有一种就系、是、哦，今次就可以攞啲再残酷现实嘅嘢出嚟啦。因为上次《不日之约》就会讲一啲即系思念嗰个角度，就等容易大家吸收嘅。但系今次就觉得我哋可以再揭露多啲，呢、这个就是我估嘅嗰一样嘢啦。 我自己因為由上一隻碟去聽到而家啦，即係我有一個感覺就會覺得，即係講緊係 Ripples Reflection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嗰隻碟，我會感受到就係其實呢兩呢由嗰陣時到而家好多嘅作品咧，都係一啲用故事去做包裝，或者可能係用生活嘅一啲事件去做包裝。其實我覺得嚟緊 upcoming 嘅，你哋或者可能係近期嘅一啲作品，都已經係由上一隻碟一路去延伸落嚟嘅，即係都係會用一啲好寫實嘅故事去做一啲創作嘅元素咁樣樣。 交俾你哋可以逐樣揭曉啦。 其實呢首歌咧就係、是、本身我哋係想上年嘅年頭出嘅，因為呢首歌個 demo 名叫做 Spring Song 啦。咁因為我哋係覺得好啱春天去 plug 嘅一首歌，咁、但係因為嗰時就即係社會有好多即係生態自然啊，有山火啊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一定要講下環保呢樣嘢，即係用一個故事。咁啱我哋又遇到即係睇到呢個漁夫和金魚呢個故事，咁所以就無窮咧就出咗先啦。咁、出咗之後咧，就其實已經過咗個 spring 啦嘛，咁所以就一直冇再出呢首歌。咁但係呢首歌咧就，我都覺得係 comparatively 比翻之前嗰三首歌係真係殘酷啲嘅。 咁嗰陣時揀到即係藍胡子嘅呢個童話故事，就係即係夢夢背後嗰、那個啦。咁覺得 hit 中到你哋，覺得呢樣嘢我好值得講嘅，又係啲咩咧？ 我覺得好奇心呢樣嘢係細個會啲細路仔，你會見佢成日問問題噶嘛，即係問到好煩咁樣。咁啲大人都唔想答啦。咁但係去到大個嘅時候，其實好少，即係如果你問你不停問問題，啲人會覺得哇，你乜都唔識㗎，或者即係點解咁你咁煩？咁有少少係提醒翻自己，其實好奇心係喺咩年紀都重要咯。因為當你去尋找一件事嘅成個真相，你先可以判斷到自己其實係咪中意嗰樣嘢咧，係咪唔中意嗰樣嘢咧，就唔係就咁人哋話你聽，哇、呢個係衰，呢個係好，咁你就接受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有自己嘅判斷係好重要嘅，所以就呢首歌類似想帶翻出嚟提醒翻自己，好奇心 即系唔好唔记得呢样嘢。 但有冇讨论到即系关于好奇心呢样嘢咧？讨论到一个位置就系、是，其实好奇心好似一把双刃刀啊！即系啱啱 Steven 讲嗰面好奇心就系令到你对呢个世界嘅嗰种，譬如认知啊咁样啦。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成日都讲好奇害死猫啊！即系好奇心同时亦都可以对一个人带嚟一啲伤害咁样。 嗯、 即系呢个两双刃刀有冇喺你哋嘅谂概念等等嘅时候都有出现过？ 有噶，其实因为成首歌就係想講，好似嗰、那個、那個主角就係嗰、那個林慧芝嘅老婆， 嗯， 佢就係為有一對門唔可以開，其他嘢全部都可以去嘅，成個佢嘅屋企都可以去。咁但係佢就堅持係開嗰對門，因為佢就想知個真相係咩。咁佢開嗰下就係我哋成首歌喺個 moment 咯，即係就開嗰下，你見到啲咩，其實留翻俾聽眾自己去決定。咁我知道可能有啲人會決定，我唔搞咁多嘢啦，我唔開啦。有啲人就決定開咁樣，咁所以依兩方面我哋就唔會話咧，你一定要開啊，點咁樣先好啊咁樣。我哋就都係講翻曬，如果你開咗又可能咁，如果你唔開又冇乜嘢，你好 comfortable 喺自己 comfort zone， 咁就係呢個狀態，我哋係想呈現出嚟咯。 如果 fit 翻喺呢個故仔到你哋兩位，即係自己嘅性格，你哋會唔會去 開？我實開， 你實開，點解即刻就答實開咧？咁啊 ，Sandy， 因為我個人你越叫我唔好做咧，我就越要做嗰啲嚟嘅。即係個有啲水煲好熱咧，通常媽咪同你講話唔好掂啊，好辣噶，跟死都要趁佢唔覺嗰時就掂落去咁樣咯。係所以 即係要自己試過先， 有種任性嘅喺呢方面。 Steven 我都是的、嗯、即是我不会点水波啦，但是 他意思是我真的不好像你这样 但是我都是喜欢自学嘢，同埋我好中意即系自己睇好多唔同嘅，我等当一件新闻咁样，我都睇好多唔同 source 咁样，之后先自己决定咁样咯。即系我就比较唔中意啲人哋写咗自己啲感受之后，你又 share 咗佢，我好有同感啊！即係嗰啲咧，其實我覺得會 generalize 咗成個每個人 as 一個個體嘅一啲獨立性或者一啲性格上嘅嘢咯。即係好似個個都係咁，原來哦呢班人就覺得呢個係咁咁我不如跟下啦咁樣。即係我自己覺得應該係自己做一啲decision 會好啲咯。 嗯，咁呢个就系即系自己有嗰种好奇心去寻求即系真实嗰个 source 嘅嗰一个好嘅一面，但系有冇喺自己身上出现过系呢个好奇心曾经都有撞过板噶咁啊？ 都有噶，其实系啊，有时会见到啲光华唔好咁样啦。 O K， 系 有时会见到啲呢个原来咁样对啲动物嘅咁样呢个集团咁样咁。即系你就觉得哇，点解即系我都系人，佢又系人，点解佢可以做啲咁嘅嘢？咁但本身如果唔知道，就谂哦，呢个产品几好食，即系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嚟啊嘛。咁其实呢啲就你知道咗个真相系真嘅，咁但系就会觉得啊，系、哦、唔舒服嘅嗰件事咁样，所以啲咁嘅情况。 但又忍唔住会睇咗咁样。 系啊，而家好多 documentary 都系讲唔同嘅可能做食物嘅 industry 嘅一啲 documentary。 嗯， 系。咁喺 Sandy 你就細個可能係嗰種好奇心令到會勒親隻手啦，但 at the same time 喺你身上調翻轉，有冇發現好奇心對於自己嘅可能創作上面或者各樣嘢都有一啲好嘅影響？ 我諗可能喺 explore 唔同嘅音樂啦、我以前係有一段階段係淨係聽翻一啲我好熟悉嘅音樂嘅，因為熟悉嘅音樂我可以 decide， 譬如我嗰日想要乜嘢嘅 mood， 咁我就用翻咩嘅歌去襯翻自己個心情啦。咁但係近年來咧，我就覺得唔得喎，即係其實喺個音樂創作上，其實一定要多啲嘢，多啲 input， 咁所以就即都逼自己聽啲，譬如話第一年覺得佢啲嘢麻麻喎，咁可能隔咗幾年之後啊，俾多次機會先，然後逼自己聽下唔同嘢，又聽下點解即係可能揾一個 question 問自己點解嗰首歌咁紅咧，究竟係咩原因咧？咁樣即係可能就算我好唔中意，我都會咁樣聽下。 即係嗰個 message 上面詞上面嗰樣嘢，啱啱有提到啦。咁喺個曲上面啊，今次咁一定係有一種我哋一路都好中意，即係 personal signature 嘅嗰種。其實我哋成日都好想形容啦，但係每次 好難揾嗰個 terms。 但其實一聽個前奏就知啊， 好 personal 啦咁樣，即係啦， 真係嘅，認真嘅。 其實幾好嘅呢件事，即係當你嗰個組合名咧已經成為咗一個音樂類型嘅代名詞，我覺得係幾好嘅。即係哇，呢隻歌好 personal 啊咁樣，我太太係真係咁樣同我講。 哦， 係 啊， 係啊，哇你。你聽下呢隻歌，哇！真係一聽就知好 per se， 佢成日就咁樣同我講啦。 系啊，但你自己有冇研究过，或者系去即系听过有人咁样讲？其实一听前奏等等，其实已经知道哦，呢个系 Percy 嘅风格嚟噶啦，咁样 系有人咁讲嘅。 你自己 我唔知啊， 系咪自己冇遗意？因为呢啲我相信一定唔系佢刻意话哦，我哋要做呢一种嘢就要摆啲咩落去，应该唔系呢一种噶嘛。你哋嘅创作过程 系啊。 咁譬如《雾门》呢一只咁计嘅话，嗰、那个曲上面嗰阵时系点样去开始去有呢个旋律咁样嘅？ 通常我哋啲旋律都真係前奏開始先嘅， 係。 咁如果前奏我哋覺得好聽，咁啊通常會繼續好似一個樂隊咁樣 jam 落去。咁我個旋律就通常咁啊哼下咁樣咯，咁就會一度成件事都會用電話錄低佢嘅， 係。 咁即係揾翻我哋覺得好嗰啲嘢出嚟咯，咁。所以可能因為個狀態係會咁樣撞出嚟，就唔係即係度出嚟啦。咁所以我哋可能就淨係揀啲我哋認為即係獨特或者正嘅前奏咯。咁但你咁樣講，其實就真係我哋好多時真係前奏開始。即係如果前奏唔好咧，其實就乜都唱唔到能落去咁樣。同埋因為我諗我哋做歌嘅方法都好即係。跟次序嘅，我哋好少系会作咗一个好听副歌之后先谂下前后系点咯。咁我相信可能有啲人系即系谂晒个旋律之后先去到编嘅时候先谂前奏。咁可能会有出入，或者即系唔知啊。但我哋就一定系尽量由头谂到尾咁样咯。所以其实好多时啲副歌嗰啲系真系去到副歌。 改一下 系啦，先会出现啊！ 但有时又会谂翻，那个副歌可以摆喺个头咁样用，又可以系咁样做嘅。但我哋就通常唔会系谂咗个副歌先咯。 哦，咁咧直情可能嗰个前奏已经系编上面已经有埋概念添噶啦，系咪噶？ 系啊。 有时 jam 下，我哋通常琴同吉他两个声咁样录住啦，咁我就向住电话讲啊，呢个位置入鼓啦咁样咯。 book mark 咗呢啲位系啦，之后补翻个鼓啊，嗰个咁样， 听下都打我突个，咁样醒一醒神咁样。但系都想问一下两位，即系今年都知道，你哋同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单位去做一啲 crossover， 会唔会今年嘅经验俾你哋带到喺音乐上有更多嘅冲击？ 我觉得绝对系，之前啱啱同泳儿夹嗰首《所有遗失的东西》啦，我哋即系冇谂过有呢个合作，其实真系谂都冇谂过啦。咁当接到呢个邀请嘅时候咧，我哋就听咗一次嗰首歌，然后都即系都有啲压力嘅，因为系比较短时间要完成啦。咁我哋就试试啦，跟住我哋就谂咗一个新嘅编曲嘅 flow， 咁亦都好想尽量因为佢系比较慢同埋比较 ballad 啲嘅，咁我哋就话想尽量，如果佢揾到我哋，应该系想要。即係你嘅所謂 perfect 咁樣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就會用翻我哋嘅風格嘢笠落去咁樣咯。 嗯， 好好玩咯、啊，我覺得嗰次。 係，同埋即係因為我哋平時都係即係之前嗰幾年都係自己類似自己做自己音樂啊咁樣，咁都會留意一下即係locally 有啲咩其他歌嘅，但係做嘢上個程序上點樣做一首歌出嚟，其實都係好收埋嘅。其實，咁所以。當遇到唔同嘅音樂人，佢哋都有自己嘅做嘢方法，同埋嘅經歷，同埋做嘢次序咁樣。其實嗰樣嘢都幾 inspiring 嘅，即係會發覺原來即係我哋可能有啲嘢自己overtime 摸出嚟咁樣，好似 work。咁原來佢有另一個方法嘅，都係會搞到件事 work 嘅咁樣咯。咁成個感覺係 feel 到好似真係part of 呢、這個即係 local 個 scene。更加多啲啦，咁樣咯。 咁呢只《無門》嘅編曲嘅話，今次用到上嘅樂器啊，等等嗰啲咁樣樣，又有冇係可能有一啲個畫面啊，或者一啲嘅可能歌詞上面 inspire 到你哋，然後去諗哦，即係嗰啲琴啊，或者一啲 strings 啊，嗰啲點樣編排咧？今次有個編曲上 有啊，係啊。其實每次同黃樂兒合作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就係佢啲詞好多時都會形容。一啲好仔細嘅畫面出嚟嘅，係啊，即係呢個係呢一句就係呢一幕，呢一句就係呢一幕咁樣。咁今次都唔例外啦，就係、是、我哋會編咗一個可能我哋個叫做第一個版本先。咁之後就收到佢份詞咧，我哋就會翻去個編曲度改嘢，即係可能佢呢句歌詞之後，我哋就樂器上或者聲效上會有啲呼應翻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聽一下，即係我哋有擺呢啲。即係彩蛋位去可能就出現一次嘅成首歌，但係就啱啱可能唱完嗰句，佢就 個 effect 就出現啦，咁樣咯。 例如咪喺前走度有啲 glitch 咁樣嗰啲咁樣，即係呢一啲啦。 嗯，哦，即係鬼鬼祟祟嗰啲嘢啊。 係啊，即係嗰啲 effect 就係受可能佢嘅詞影響到諗到咁樣。 嗯， 所以我即係突然咧，我知道有一樣嘢就係聽 Per Se 嘅歌咧，係要用好靚嘅耳機去聽。如果唔係咧，就會嘥咗，我自己覺得咁啊。剛才都估完啊，波城嗰個部分啦，都估下我嗰、那個 係喎，唔記得咗我差啲，我就嚟講到啲訪問員咁樣都唔記得 咗。又估下我猜想就係、是，即係我由上一隻碟開始留意落嚟，就係、是、其實見到會有好多好寫實嘅啲畫面、寫實嘅故仔、寫實嘅喺身邊周遭發生嘅事情，一路去做一個創作嘅元素，直到即係最近嘅歌，係咪都係會抱持住呢一個嘅諗法喺度咧？ 其實可以講翻早少少，就係我哋之前有隻碟叫 Ants 啦。咁 Ants 嗰隻碟嘅由來就係我哋坐喺度食飯，跟住咧隔離有啲 OL 就喺度傾話，誒有啲咩 buffet 底啊，好食啊咁樣。 係。關注咗 buffet， 關注咗。 咁我哋就好衰，我就啊點解佢哋講嘢咁即係成餐飯都可以淨係講嗰啲 buffet 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即係咪應該講啲 deep 啲嘅嘢呢？其實有時啲 conversation 可以，咁所以我哋就做咗 ends 嗰日碟，就係講每樣嘢嘅完結啦。 嗯， 咁呢個係我覺得係由我哋嘅生活去影響我哋嘅寫。咁但係呢，做完嗰一點之後，我哋就閉啦。我哋連生命嘅完結都講埋，咁你講乜好呢？ 一嚟就好大啦，因為個 topic 已經 係啊，即係已經好 grand。咁 之後就我哋開始 specific 啲咯，即係唔會就咁大朗咁講，因為其實咁樣未必好有共鳴啦，或者都會明白我哋講乜，但係我覺得可以再仔細啲，再 detail 啲。咁就去到Ripple 所謂碟咧，就係真係用一啲歷史時間歷史事件去講時間喺我哋每個人裏面有咩唔同。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啊，時間唔夠，或者時間就係、是、哦個鐘喺度過緊啦，一日就係一日，一個月就係一個月。咁但係對時間嚟講，就係每個人都唔同。咁所以就喺啲歷史事件裏面睇翻點樣影響嗰度嗰啲主角咁樣咯。咁就有呢隻碟之後，我哋就再仔細啲，就直情係用一啲今個 project 啦，用童話。去講人性，因為童話好多時都係啲故仔，可能啲人會覺得啊細路仔都啱睇嘅原因係因為佢係好黑白噶嘛，即係佢係一定係最後尾哦開心啊大團圓結局啊咁樣。咁咁我哋自己 research 嘅時候就揾到好多版本係其實唔係嘅，即係佢喺德國嗰啲版係黑暗版噶嘛。 係啊， 咁就有好多唔同奇怪事件發生。咁我哋就想即係。攞多啲嗰樣嘢，就唔係一定要殘酷嘅，但係純粹係喺裏面揾一啲其實我哋日常都可能會遇到嘅嘢，日常都會發生喺我哋身上，而我哋有一個性格去反映翻呢件事。 好，同埋我覺得我哋即係做歷史事件啊，或者點解我哋好少講到好自身嘅嘢咧？就係因為覺得如果我哋咁樣做，即係而家可能用呢啲故事去編排嗰件事咧，大家可以有更加大嘅想像空間咯。即係其實冇一個人係公主，冇一個人係嗰個王子嚟噶嘛。咁但係點解嗰件事可以扣到落去嚟到？就係因為我哋大家都係有嗰啲性格或者嗰啲。觀點咁樣咯。 咁呢一個嘅即係童話故事嘅系列啦，又繼續 update 下，跟住之後仲會有幾多隻會有機會出現，同埋係咪會最終會變成一個 album 咁樣呢？ 而家我哋做到一半咯。 嗯。 咁我哋希望年底係做得切所有嘢啦，就出碟嘅。 係 啦。 亦都希望年尾會可以多搞一場專場。 好、哦，你咪都有想 update 下， 系咪啊？我都想嘅，呢、這个真系好想问嘅，因为咧， 一嚟头先佢咪后已经有问 我，我又唔系好敢问啊嘛，即系你都知道，因为咧，我知道即系 per se 除咗 per se 以外，即系亦都可以介绍翻、就是，就系即系仲有一对有玩紧嘅组合就系 Stereo is the answer， 咁啊上年都有演出到嘅，咁但系可能因为即系最近都近年少咗演出，都想问一下有嗰、那個組合係有 ongoing 緊嘅， 係嘅， 係啊，有 存在嘅呢、這個， 係啊，因為我哋以前嗰隊 band， 即係我一開始識 Sandy 嘅時候，嗰隊 band 就冇咗啦。咁、但係我哋好想有一隊係真係幾個人每人只顧自己樂器，唔使顧其他嘢嘅 jam 出嚟嘅一個 樂隊啦、組合啦，上年都出咗隻淨係 digital 嘅 EP 嘅，係啊，咁就好少 show 啦。咁希望今年都會多啲 show， 但我哋其實都係仲有夾嘅，都喺度寫緊歌啊咁樣，係咯。我都知好多人以為係冇咗嘅， 因為通常啲 band 好少會宣布話啊，我哋解散啦，係 係係 啊， 我哋都仲存在嘅， 係係有夾嘅， 咁啊好安心啦，知道冇擔憂咁樣，咁啊大家亦都要繼續支持 Perse 同埋繼續支持 Steroids 多謝， 繼續 follow 佢哋呢一個童話故事嘅呢一個 concept 嘅一個專輯，咁啊期待你哋年尾嗰一碟啦，同埋嗰個 show， 即係希望疫情嗰啲過曬，大家可以又入場睇得到咁樣啦， 到時嚟睇啊， 係啊，咁啊再次多謝 Perse 兩位 ，thank you。五分钟之前听过有 Perse 呢一首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无门》啊！听日5点我哋再见啦，拜拜。